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食外送平台 Foodpanda 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市政府抗议，同时向劳动局陈情。外送员指控公司内部收款制度规定，外送员账号累积超过5000元，系统就会立即停权，以致许多外送员必须预缴垫款才能接单。不仅如此，平台变更了内部系统，预缴记录消失，还有外送员损失上万元，而且向公司反映都没得到回应。虽然 Foodpanda 成立了工会，但是外送员质疑工会没有发挥该有的功能，偏向资方，希望成立一个真正关心外送员权益的工会。台北市劳动局指出， Foodpanda 全台外送员超过20000名，建议外送员提出劳资争议调解，透过协商争取权益。目前平台利用单项优势要求外送员预缴以免停权，的确不利外送员，不过单从现行状况很难判定有没有违法。台北市政府创全国之先，订定了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目前正在市议会审议。不过市府顾问美国商会数位经济委员会共同主席戴季全却在脸书发文，这样的治理欠缺政治领导沟通与团队运作，希望市长柯文哲暂缓三读，邀集交通局、产发局、市议员、外送员还有平台业者充分考虑之后，再来推动更符合趋势与实务的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北市府副发言人戴瑜文强调，新形态的外送服务产业由副市长蔡炳坤督导自治条例，会中除了劳动局，也纳入了产业局还有交通局的意见，还咨询过金管会和保险工会，征询意见的过程十分严谨，最后提出了可行合理规范。被是否了解，自治条例势必增加资方营运成本，但是站在捍卫劳权的立场，希望业者善尽保障劳工权益责任，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中美两国贸易战打打停停，的确已经冲击中国经济。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指出，过去一年商务部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尽管明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但也要例行勤俭节约的紧日子，加强资金管理，把钱用在刀刃上。韩元在今年前11个月的糟糕表现之后迅速升值，成为12月表现最好的亚洲货币。推升韩元的主要动力来自南韩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中国和美国。近期贸易谈判有了重大进展，南韩国内数据也显示，在一系列的降息之后，经济已经出现触底反弹迹象。美国总统川普12月13号提到，美中即将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韩元对美元已经上涨了1.7%。市场预期签署协议有助打击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有利新兴市场。南韩经济前景好转也有助韩元上扬，消费者信心指数11月攀升到了7个月来高点，进出口放缓情况也有改变。制造业指标连续2个月上升。彭博社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本周工业生产和通膨数据也会挺高。

来自于 3 1989 Pajama Disco，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跟我们一起来开一场睡衣派对。 很多人都会透过节目来让他自己的名气越来越高，越来越旺。很多日本人都会透过《双层公寓》这个节目， 但有些人成功，有些人没成嘛， 就是没弄好， 对啊， 没想好。 最后那个你背后的本质还是很重要的， 你 有没有才华，你的内在，你的表演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你要宣传你的音乐、你的作品、你的店、你的梦想、 你的插画、你的模特儿职涯， 如果你有看最新的《双层公寓》，因为新的一季又出来了， 第二季的第一集就有一个让人开心的重磅。 因为我没有在看篮球，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很有名吗？ 非常 非常、 非常， 因为他是，因为他们不是都会在棚内会有特别来宾吗？ 没错， 有一个请假，所以就请一个来代班，然后请来代班那个是一个球员，这样。 之前呢，有请那个大联盟的球员，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哇，他来，然后可是这一次呢是八村垒来，然后八村垒其实在现在他很有可能会是今年 NBA 的新人王，强力角逐者之一。然后他的外形看起来是黑人，但我想大家在看《双层公寓》的时候，应该已经见怪不怪，会发现日本有很多黑人，而且他们是不会讲英文，他们就只会讲日文，因为他们就从小就是日本土生土长长大的。八村垒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他以为什么他是外援，他是规划级球员，或是什么他什么在美国长大，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日本就是他的母日文就是他的母语，还不太会讲英文，然后很令人激烈就是他是后来长大以后才去美国，然后打篮球，然后打到现在变成就是一个很高的顺位被选，他跟林书豪又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道路了，对啊， 所以你看到他应该超嗨哦。 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先一惊，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人，可是我惊讶的是，我惊讶的是他所讲出来的话是如此的成熟啊， 因为他很年轻。 对，而且也就是也不瞎，然后讲的那个，我觉得他对人性跟内在的透视是很透彻的，然后在对于其他的主持群的举例或是干嘛，然后我觉得一切都让我，原本我知道这个人，但现在我是崇拜这个人哦，哈基穆达。 这个团叫 Spicy Soul， 他的主唱、他的成员也是 快走快走。 刚刚那个 3 1989是上一季的嘛？ Yeah. 然后这个是这一季出现登场的人。这首歌呢，如果你有看这一季的话，也会出现在当中。After Tonight，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今晚之后。嗨，大家今天过好吗？哇，好久没有讲这个了。你有任何的忙需要我们帮帮你吗？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立马帮帮忙。不管是任何问题，你就想说想不太出来答案，需要有些人给你一些建议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不只是我们两个，还有广大的听众都会一起帮你解答。或是你直接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说说你的问题喽。君とのラブストーリー、それは予想通り。 りいざ始まれば一人芝居だずっとそばにいたって結局ただの観客だ感情のない I'm sorry それはいつも通り慣れてしまえば悪くはないけど君とのロマンスは人生から続きはしないことを知ったもっと誓う設定でもっと違う関係で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もっと違う性格でもっと違う価値観で愛を伝えられたらいいねそう願っても無駄だから Goodbye 君の運命の人は僕じゃない辛いけど一つとしてピンとこなくて飛行機の窓から見下ろした知らない街の夜景みたいだもっと違う設定でもっと違う関係で出会える世界線選べたらよかった至って純な心で叶った恋を抱きしめてとか無責任に言えたらいいねそう願っても虚しいのさ Goodbye 繋いだ手の向こうにエンドライン引き伸ばすたびにうずき出す未来には君はいないその事実に Cry yeah, yeah, yeah, yeah. そりゃ苦しい Pretender 僕にとって君は何答えは分からない 今年我们还会有 什么 就是 圣诞市集圣诞节过了 许愿的那个大会过年阅读服书大会、 哦、去年没做啊对不对 去年没做吗 2018没做吧有记下来吗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有做、啊、 2019有做吗我记得没有做啊 我们没有做 那我们的那些那个名单在哪里 应该是收起来啦 真的假的 各位你们记得吗我们去年有做有时候有做哎、欸、 2019年有做有留下 那要问仙女咯那单子不知道去哪了因为我觉得有做啊 我没有我记得有去问2018年许愿的这个我确定 但没有开放新的 没有开放新的吧有人开放新的吗 我没有 我不记得哎、欸、 嗯这个我们要从长想一下我们要大家一起好好的脑筋动一动才会知道太难了吧还有人说请问要怎么样长出漂亮的脚趾甲我上一次拔掉之后、哦、开始长乱七八糟啊你长得越乱我又忍不住想要一直剪它所以它就一直都没有长齐没有长好 我觉得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那个皮肤科医师，看他有没有相关的药膏给你擦， 先除菌。 就是照理说，它慢慢长，应该会一个平行的姿态长出来。 是啊， 除非你。有时候你穿鞋或干嘛的，你那个施力不当的时候，它可能会往哪边偏，哪边偏你就受不了，你剪，如果你没有剪好，要剪过头的话，那就是越来越歪，那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因为我之前也是，可是我没有拔掉，我就是有点甲床分离，所以我也是靠擦药，就是一直擦一直擦，才会让它长得比较整齐。这个就是时间的耐性。 脚趾甲是不是你全身上下你自己觉得最丑的地方？ 不是丑，就很怪。 就怪哦， 我觉得人的脚趾头很奇怪。 为什么？ 我不知道，觉得那几根。 那你看你的手指头不会觉得奇怪？ 就脚很短，然后你有时候搭车看人家穿脚脚拖，然后那个很人类的本能一直在抓地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个指节一直凹，然后一直很奇怪。 你才奇怪。Yes, baby. 那一只细眉毫，多么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一切，只想说爱你 ，baby。我们藏在无法。 时光好的一天，陪你过好的一天。在这边我们发现了2019，我们有做新的许愿，没有错， 也就是说 不要有人会忘记，明天我们就要找你们了。 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 I will find you。 你在今年2019年的1月份1月1号的时候许下了些什么愿望呢？一年365天即将要过完了，我们想要来询问一下，你有没有达成你所设定的目标呢？ 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有考试的，有人生规划的， 有减肥的， 减肥的，嗯，一年过咯。有人提醒你说，你欧马克频道上面有让大家许愿。 我吗？嗯。对啊， 就是有留愿望，但那个就只是给他自己看的愿望的。 对啊，对啊，那个我自己都废除掉了。愿望这件事情，目标这件事情就这样，没有持续做就默默飞掉这样。 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陈先生想请问马牌， 有 单兵即将于下周入伍，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是推荐一定要带进去的吗？ 没什么吧，就好好的听话就好啦，听话照做，就这样，不要想太多， 不要多问。 有什么？ 报告排长，你的左边还是我左边？ 有什么一定要带的、哦？那个时候会很流行，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啦。对啊，那个、 就是、一块从头洗到脚那种 的沐浴乳，就洗发、洗面、洗发、洗面、洗身体的三合一特效沐浴乳，然后凉凉的。但如果你现在就是冬天进去，你也不需要凉啊， 也不用带痱子粉。 对啊，也不用带痱子粉啊。 要带青春露吗？ 你哪有，你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啦，青春露。 我睡前不能擦一下？ 你如果找到时间的话可以啊。 所以大部分基本上所有的男性是都没有带面霜进去的，太干脱皮怎么办？护唇膏那些的。 欸，我是完全没有遇到，欸，是真的完全没有遇到。如果 不知道这个时代有没有在改变。 我想想看有什么一定要带啊。 些。 哦，如果你是那种很紧张，会影响到你的生理，就是你可能会 拉肚子， 或是无法，大部分我看到都不是拉肚子，我看到是没有办法上厕所，可能一个礼拜都不会上厕所这样。 所以要带人参晚肠。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就要带人参晚肠，你不能带吃的。 哦，是哦， 因为吃的你不能确定它 有用， 什么时候会开始发作 啊？ 要是你刚好在操场上跑来跑去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你要举手上厕所，不会定爆吗？ 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挽过肠，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把它放进去，挤进去啊，然后缩憋一下，你不能马上把它弄出来，憋又不能再憋再进去。 但那个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五秒， 然后它就出来 了，马上， 是哦， 马上。 那可能你最近这一周你就在家先练习一下。不是需要练习的、啊，不然你进去，然后你进去太久，你一样会。脱队啊！你要会没有办法到集合时间准时集合啊？ 需要带手表吗？ 带需要。 我不知道，有人说带零钱跟手表， 一定要带表啊，对表，表要准时的 哦， 一定都要对表，是不是？ 废话，我说几点几分集合，然后你给我不对表啊，你怎么办？ 然后带佩纳海，带一只水鬼。我都不懂那些表是什么，但听说好像很贵。那如果他是用纹身贴纸贴一只表， 那就没用嘛。戴耳朵，我觉得戴耳朵是最重要的。 心哦， 就是戴耳朵啦、因为我觉得太多人就是，我告诉你说你要戴钢盔，不要扎 S 腰带，戴绑腿，然后不要戴水壶，然后就是这一串念下来，你可能哈，刚要戴什么？用心，用心。 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眼泪有多龌龊，你从不中里头。这是我的伤口，在你怀中。错落才会让爱变得低头，眼神不够成熟，微笑不够温柔，我就给你收留，麻烦你将就。时间走到尽头，谁能够抵过白头？不介意这双手多久？你和我 勇敢软弱，眼泪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哎，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7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接臂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 有机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机田三色谷麦片， 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想念着你，默念你的爱，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宇及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我是娃娃魏如萱。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它是三浦大知。那这一次呢，因为刚好日本在播 Music Station Live 版本，就是很长很长，长达10个小时还12个小时的连续版本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日本可以看到其中几个片段。 Yeah. 其中呢，三浦大知，因为将来应该红白也会在台湾播出，大家可以注意他表演的桥段， 挑战10分钟。 唱跳哦， 热舞不停歇啊！其实有小小的停啊，但厉害的是他不是对嘴的。 嗯， 对啊，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在台上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因为他那个水一直脱掉。 然后眼睛就是从原本的炯炯有神，到后来，哎、欸，你刚刚有眼袋吗？我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有眼袋、欸，好像有黑眼圈啊。 可是到 ending 的时候，他又突然醒过来，就是 回光返照， 很可怕， 意志力撑到极限的感觉， 超强。Joy 帮帮忙，最近呢有一个我有兴趣的工作，但是薪水低于我的预期。 Uh-huh. 我应该去吗？还是继续等有薪水更高的机会呢？但我又害怕会有那个机会到来吗？ 有一个有兴趣的工作，只是有兴趣哦。 我有兴趣的工作，有点 yes， 做做看吧。 嗯， 就做做看啊。可能要问问你几岁，好像这跟人的年龄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啊。 你需要帮忙的吗？欢迎把你的留言、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帮帮忙，请问各位，厚片你们都选什么口味啊？厚片我选巧克力、 花生。 有颗粒还是没颗粒？ 没颗粒我就很开心了。 但我永远记得，就是厚片像巧克力涂了厚厚一层，然后在那边烤的时候，刚烤出来又香又酥，温度又高，你就很兴奋想要吃下去，结果那一面巧克力就黏在你的上颚，你就会烫伤，从此有阴影。来自于清水祥太的作品。嗨，你好。 哦，马克玛丽好。 嗨， 你是？ 我是白肉男孩。 嗨， 白肉男孩有什么忙？我们帮得上吗？ 我早上的时候去拔了智齿。 哼， 然后医生说跟我说大概11点12点会退麻药，但我 现在还没退。 对，我现在一点都没感觉到痛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在想要不要吃午餐。看会不会太痛？ 你可以吃一些凉一点的、啊，不要吃，就是比如说凉一点的粥。如果你担心的话， 马克玛丽有拔过智齿吗？ 啊， 有啊， 莫吉隆， 什 么？ 有，当然 有 啊。 那你们就是拔完智齿有痛很久吗？ 有一次有痛很久，有一次也是麻药退了，我没什么感觉，好像完全有取决于你的牙医的技术好不好，跟你那一颗好不好拔，会不会就是你知道左右弄到很多。 哦，所以也有可能完全不会痛的感觉。 有，我是有这样经验的。 哦，原来因为我坚持去检查牙齿，然后医生说智齿要拔，然后我就第一次拔是很紧张，然后马上就把我拔掉了。 但如果你这么紧张，你就是吃清淡一点的，然后不要太烫的，应该就 OK。 啊，我刚刚在吃小美冰淇淋。 哦，我想到 OK。 快乐快乐。 好哦，好，谢谢， 拜 拜拜。刚刚有人说，哦，那个在考虑要不要去工作，那个是他出社会最早的第一份工作， 哦， 那就去吧。 对啊，就不用想太多啦。 哦，喂，你好 啊！ 瞬间挂我电话， 我觉得听起来像不小心的。你好， 跟线似乎看不见 But it's okay now I'm still on my way 我要睡着还在发呆装睡醒不来 If I can't find you alright Trapped in the barrels I'm still all alone 天上的阶梯还是迷宫原地走窗望出霓虹 Telling me you should be digging deeper to the infinity You won't get closer to light 眺望着深海我该不该 Climb back one more time Feeling alive 前路在涂改无尽的阶梯流光这一载还需要多久等待怎么能忘了我是谁狂妄着自卑我想着多年追 Falling up like yeah, yeah 上天空马上 yeah Falling up like yeah, yeah 上天空马上 yeah Line up there, payroll's there, solid there、huh? I should be aware, payroll's there, so not see me nowhere Penrose Step 潘洛斯阶梯来自于 Leslie 刘伯欣，我猜是刚刚那一个。嗨，你好。 嗨，你好。 完全不是， 不是 你是 台中老陈。 嗨，老陈。 嗨，我今天想要分享一下，算是一个职场霸凌。 你吗？是关于你的吗？ 不是，是今天就是收到妹妹在澳洲打工， 嗯， 然后就是同事被台湾来的一些伙伴职场霸凌， 这么坏？ 对，想说大家都是异乡人，又都是台湾人，何必要这样子？ 但你不知道，其实最可怕的就是台湾人欺负台湾人吗？ 真的，而且大家都是一群小女生，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所以他决定提早回台，顺便回来投票。 哦，好哟。 嗯， 对，所以真的。大家都在异乡，真的不要这样子。而且听他的，听我妹妹的描述，真的都是一些很小女生的招数。 嗯嗯嗯。 所以拒绝职场霸凌。 好的， 嗯、 谢谢，拜 拜。 拜 拜。有时候出国啊，你到他乡，然后遇到台湾人，你会特别特别开心，觉得哦，我们都是台湾来的。 嗯。 但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小心注意，尤其生意上的往来。 嗯， 就是在中国的那个职场上面，应该说商场上面，其实也是这样子，嗯、就是已经先去的，我就会等新来的，我就要狠狠的框你，不是电你哦，把你吃干抹净。 好可怕哦！也沉在心无眠，在巨大的伤悲借一成灰。 清醒是种罪，就把誓言带走，换承诺不悔。如果你就是一切，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清醒是种罪，就让爱去蔓延，成全每个夜。记住激情的滋味，记住流泪的画面。如

最顽固，最羡慕你的草原，我好想你，你会不会想念？你说再也无法把约好的梦实现，是你对我相信爱情，也是你交给我眼泪，可惜再也无法转身回。 若凡的新歌叫做《如何忘记你》，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再花这个整点休息一下喽，希望你送上曹格的歌曲《你是我的宝贝》。 灵魂颠倒，我想我一定是中了招，呜，魅力在燃烧，我快控制不了，呜，其实我不错，可以考虑我，什么都可以 just don't say no， 我们手牵手再等久一久，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希望你能当我宝贝，就是要对你好，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只要你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好吗，好吗，好吗，好吗，好吗，你有特别的味道，我是闻点到 我想我一定是中了招，呜，美丽在燃烧，我快控制不了，呜， 其实我不错， 其实我不错，可以考虑我， Just don't say no， 我们手牵手，再等走一走，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希望你能当我宝贝，你一定不会后悔，就是要对你好，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 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 希望你能当我宝贝，你不会后悔。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对你好，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 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 中部年底最大盛事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又来了，史努比回娘家里，超值福袋等众多好康回馈，消费满额再抽曼谷来回机票，还有机会整单不用钱，用过奥斯汀就回不去了。12月28号到1月1号，今年只有5天，只有5天哦。台中市工业区21路18号，0423580743。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全面开卖。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 Ethan 妈妈，接触大脑地图8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郑兴慈，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第4名，杨丞琳，山石。第3名，魏如萱，希勒所在。第2名， J-Shock， 比较浪�漫。第1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文化局今天召开文资审议会，通过了大巨蛋连通道。文资委员会看之后认为没有破坏、遮蔽古迹以及阻塞通道的疑虑。为了串联大巨蛋与国父纪念馆以及疏散人潮，忠孝东路4段地下廊廓连通口新建工程预定将通道出入口设于国父纪念馆临近忠孝东路的停车场处。国父纪念馆去年列为市定古迹，文字委员会刊认为连通道离古迹本身还有大约18公尺，开工时必须要拟定监测保护计划，例如开挖时古迹有没有倾斜、裂缝以及连续壁崩塌。另一方面，文化局今天新增2处历史建筑，分别为反映泉州安溪特色的6张离高式古厝，以及以1930年代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华山货运站，还有2处市定古迹。建国啤酒厂以及空军总司令部修复及再利用计划也双双过关。不过文资委员提醒， 建国啤酒厂必须要落实活保存，维持既有的造酒功能。空总附属建筑礼堂需要再补充文资价值资料。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教授陈凯开设政治与生活通识课程，但是大学生社交平台最近贴出了截图，他在与学生的 LINE 群组说，支持蔡总统的要交1000字报告，不支持的只要10个字。陈凯今天回应，截图内容只是一小部分，当初也曾经提到投给蔡英文90分，投给韩国瑜80分。学生爆料，陈凯在自己与学生的 LINE 群组频频表达挺韩立场。陈凯强调，群组对话都有前因后果，学生却没截图呈现。台北科大强调，校方要求各专兼任老师不得把政治还有宗教个人立场带入教学内容。陈凯为通识中心兼任老师，但在课程 LINE 群组以政治立场要求作业内容，发言分际却有不妥，本周将依程序规定送教评会处理。东部唯一的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今天正式启用。高工局指出，近年东部旅游盛行，加上苏花改即将全线通车，苏澳地区将有大量车潮涌入。今天启用营运的苏澳服务区简易卖场提供餐饮还有购物，区内也有23间男厕和52间女厕，69格小客车停车位以及48格的大客车停车位。明年元旦早晨，空军司令部配合各地县市政府以及迎曙光还有升旗活动，派遣 F-16 战机、幻象2000战机以及 IDF 金国号战机分别于花莲县、新竹市、屏东县上空编队飞行冲场。花莲县的活动地点是在太平洋公园，由 F-16 战机以大雁队形冲场。新竹市是由空军第二联队的幻象2000战机飞越市政府前广场上空。屏东县政府协请空军派遣 IDF 战机于恒春龙盘公园冲场，与民众共同迎接元旦曙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81点，成为2365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来到219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2点，涨幅1.07%，来到303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1点，涨幅1.19%，来到103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0点，283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最新价位321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指数12053点，成交金额1244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南方云系北移，台中以北地区以及澎湖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浓雾特报，金门和马祖地区容易受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现在马祖起了浓雾，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另外今天东北部还有北部地区稍稍转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加油加油， 爸爸有啦啦队表演，加油哎！ 那爸爸也要去台塑石油帮我们的车加油 哦。 3月底前，每周三到台塑石油、福茂、全国、西欧，除各站好康外，汽油加满25公升，现折25元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上安心。 大家好，我是林银杏国际董事长林银杏。杏仁越纯粹越美味，80年品牌，你喝过了吗？我契作的杏仁农场，原果带皮直接研磨，只为给你最纯的杏仁滋味。最纯最细无添加的零银杏，每一口都营养，是照顾自己及送礼的最佳选择。请洽全省各大百货零银杏专柜及官网选购。 又自由又洒脱，一张属于白天的电子音乐。 爱上绑架我的双手，错就错，一片犯错 女孩与机器人全新专辑《密室逃脱》，Rock On 滚石电音现在发行。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定要相信自己，尽管他们不看好。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说服自己，尽管没有人相信，一定要说服自己。今天过去，今天过去，就让我轻轻睡去，睁开了眼，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有。 相信自己， 可以的。 广众， 可以的。 Thank you，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火灭火大会。最近你还有什么东西想买吗？想问大家有没有实用的心得来分享吗？欢迎把这一股火留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或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想象某一个晚上，某个楼微微灯光，某个人默默关上某心房，某扇窗跟没有人说晚安。耶、从前从来没这么长窗。 肩膀，请拥着我肩膀，我不想念他吻着我脸庞，把永远说成一个他。某空港，某车站，某个下一站，某一扇车窗，某风景唤醒惆怅，某南方摇摇晃晃，某海洋，某艘船，谁没妄想有天堂。当人活成了一颗 刘若英的《我不想念》，竟然有人被这个烧到 ，I can't believe it。 什么东西？ 叶酵素的广告好烧哦！ 酵素？ 我运动也不会瘦下来，我好想买那个酵素。 啊，运动本来就不会瘦下来，你就是要少吃才会瘦下来嘛？讲多久了？ 都没有在听，老师在讲，你都没有在听。才刚骂完说少吃多动就会瘦，饮食也很重要，不要靠这些什么叶酵素的。他直接跳到星期三的我有罪，因为我中午已经下单了。 那你就不要来问该不该买嘛。 你自己都买啊，你还这样。 那让你飞，平常呢想要知道我们的消息，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 IG 呢也可以追踪我们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 Mary in Tower 都可以。当然上班的时候你偶尔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上班可以听。 你是不是像我曾经 心灵的希望在哦。 吴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 梦。 说到生活灭火大会呢，之前在诚实电影预告院也有介绍过这部电影啊。那时候讲这部电影，觉得还有点妙，有点想好奇他到底在演什么。这部电影叫做《试婚游戏》，然后试试杀试，就是 哦，在飞机上去选这个来看啊。 对，就是呢，那预告我记得你是说，反正就是一对新人要结婚了， 对， 没想到结婚呢，他们有个考验，就是你必须当天晚上你要活过那个晚上， 对， 你们才能真的结婚。 对。然后这是一个大家族，这是他们这个富有的人的 传统。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预告，就是女主角其实蛮漂亮的，然后就是你知道穿了白纱，但全都是血，然后背一个像那个什么斜的散弹枪，哒哒哒哒，就很帅。所以想说，哎呦，电影飞机上有这部电影，我就很兴奋转来看了。原本呢，我是想要大骂特骂的， 结果 我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想， 其实蛮好看的， 其实蛮好笑的 哦。 那个结局真的是。 是猜不到的吗？ 需要一些咀嚼的。 哦，是哦。所以在飞机上你是有点愤怒。 五天前我看完那个电影的第一个反应是，这部片就是太慢遇到它了，不然它就在我的玛丽电影院里面 就会讲到了。 五天后当我现在要泡的时候，又觉得哎， 其实它有可取之处啊， 蛮有创意的。 Still I'm hoping for the

品味如人的藕。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多元的生活面活大会，请问你们对于福袋的看法是什么呢？以前我觉得福袋还好，但我今就是现在莫名的被全家的烧到。你们知道吗？全家的福袋一个199，里面可以抽车子或 i11 哦。 车子？ 他说有车子啊，应该不是小朋友在玩的模型车吧？哦，应该是真的一台车吧。如果你有那种自信觉得车子就是我的，我就是一个车子磁铁的话，你可以买一个试试啊，买一个你就会中喽。 那中奖几率这么，对啊，你完全不知道中奖几率啊。2019年对我来说，我人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再赌博了。 你不再赌博了，这是去玩澳门的心得吗？ 是。 为什么？输太惨， 就我觉得够了，差不多了， 所以也不打麻将了。 麻将会打，麻将就是麻将不算赌博吧？麻将是怎么讲联谊吧？ 哦， 对啊，是在聊天，是在消磨时间， 不走进赌场玩那些白家乐啊、骰宝啊、21点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赌博。如果当作是说哦、啊、好，我现在消磨一下时间这种， 嗯， 那可能 OK。 所以不会说我要出国去赌了。 对对对，不会说我要出国，我要去击败赌场，还有 I'm going to beat the dealers， 我要击败庄家，我要赚钱回来的这种想法、不会再有了。 Alan 说我现在人就在澳门诶，我要帮哥赢回来吗？ 你加油。 在一擦肩就着火了，冲动在内心翻滚着，在一微笑就懂了，默契在眼神流动着，在一爱就不停了，温柔在嘴唇绽放着，我什么原则都不管了。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观赏星星月亮悄悄话、哦哦哦、用满屋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在梦幻中飞翔，只渴望夜更长，正满是火花，是回忆让热爱更难拉，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观赏星星月亮悄悄话，我、哦哦、用满屋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被美丽捆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才被承诺留下。我们在最深的爱里，对调了保护嘴角，没有武装。哦哦哦，用全心和诚意证明我对你有多疯狂，不怕太过爱对方，总比较容易容易感伤。男人啊，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幻想星星月亮悄悄话，用满屋的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是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 男人是视觉动物，女人是听觉动物，是吗？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钟汉良的《视觉动物》。人各有命，有人来分享说，我先生的姑姑上个月去澳门拉霸，中了306万。 哇哦，306万！ 我不敢换算那是台币多少钱。 你说306万港币哦？ 他只有说这样啊，他的句子就这样。上个月去澳门拉霸中306万，我不敢换算台币。 那乘以四啊，就破千万哎、欸。 现在那边先缴一些什么钱才能回来？ 不知道哎、欸，千万带不回来啊！ 对啊，千万怎么带回来？ 你没有通关，你不可能啊！ 那怎么办？ 就要么你讲的是假的，要么他讲的是假的， 嗯， 对吧、啊？要么你可能要再想办法在那边开个户或者怎么干嘛的，哦、对吧、啊？ 是大大低头，不语眨眨眼，凝却一脸严肃不发言。这是什么样的一幅怪画面？怪的就像一头乱冒险。我一回话说不出口，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让我轻轻松松和他天天见面。 这首歌呢，送给全天下有女儿的爸爸，潇潇，爸爸别紧张，爸爸我不会受伤，爸爸爱情就是要让我去闯一闯。 变嘴点头，不过 什么用，身心被遥控，手机掌握早晚各种行动，朋友不敢联络，偶然你挥霍每一个周末，让一让我爱你有请假的自由，牙膏牙刷不相容，时候朋友不敢举手，人海情海各自游泳，爱要有你有我，还要有朋友，有一些话连言无法听懂，朋友能陪我疯，哦，吃喝玩乐样样皆忧愁，让一让我爱你有请假的自由，牙膏牙刷不相容，麻烦多，爱情友情 真的城市，陌生声音，熟悉的喉咙，不熟的母音。I got your back， 我罩你。零跟八七跟 nothing to worry。讨厌现在的一级 homie， 这群兄弟那边接纳的声音，机会被命运恶意倒逼。Real life ain't no monopoly， 答应要考好的成绩。I don't， 突然失去了消息。I know， 太自以为是，弥补不了的错，失败可以重来。I'm told， pour the smile through your tears， let me kiss goodbye on your 昨夜的心。 生命用最残酷的方式让人成长，也让人茁壮。张力昂将过往真实经历创作成歌，在离别之前多与爱的人说说话。 琥珀夜的心一次一次放弃懂事， Nothing but a broken heart， Nothing but a broken heart。 张力昂第二张全创作 EP Oxymoron 矛盾体，除了高富帅，他更是钟爱音乐的张力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拜年，赖来赖去，吃来吃去。 就是你不来，我不去。 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啦！ 朱立伦力挺。三号费鸿泰， 费鸿泰我认识啊，最认真、最专业的民意代表，所以我要拜托大家，让他能够高票连任，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是三号费鸿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南松山信义区立法委员，请支持三号费鸿泰，三号费鸿泰。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谷谷吕思维。 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吕杰飞 Shining， 很高兴呢推出了我的全新创作双专辑《外星人》和《家是天堂》。那当初我会走上音乐这条路呢，其实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国乐队，我是一个拉二胡的小朋友。那后来二胡练一练之后呢，就突然有一天偷偷跑去学唱歌，后来爸爸知道以后就把我的琴砸掉了。但是爸爸那一天有听到我唱歌，所以他觉得很棒，那既然是你选择的路，就要好好的把它走完，这是我为什么会踏上音乐之路的原因。 所以爸爸意思说，你要唱歌你就不要拉二胡，我就把你二胡给砸了，你就是没有后路，你要唱就专心唱，是这个意思吗？ 我有点害怕这爸爸。 最后就是为你送上飞碟快红心吕杰飞，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之后呢，吕杰飞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非常期待访问他。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You're awesome， 拜拜。